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让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好，翻到嚟第二节嘅我们啲意识世代啦。咁咧，我哋依家咧就系、是、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是、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叶普成嘅五张名单咧，都系即系我睇到咧，其实教主嗰度我未 confirm 到，系嘛？即系港岛四眼哥哥宣布咗啦，国师宣布咗啦。咁其实呢个九东啊、大亨都好似有消息啦，话咁仲有新东、新西，跟住港岛啦，同埋九东都宣布咗啦。咁其实应该教主都收到啦，咁样。咁而家咧，唯独系咧天琪未收到，系咪？咁其实即系我觉得你选管会即系学下天琪啱啱即系卅零分钟之前喺呢个 Facebook 出嗰个 status。即系得同唔得定唔得，你都讲声啦，系咪？系咪？咁唔得啊，要准备噶啦嘛，啱唔啱啊？系嘛？准备啲咩？你自己屌你谂啊！你特区政府谂清谂错啦，啱唔啱啊？屌你老母，即系火都滚紧埋。即系我哋喺啱啱节目即系过场嘅时候啦，就阿峰就揾到一啲嘢想讲下嘅，咁你可以讲下先。 咁就系讲翻陈浩天俾呢个选举主任罗颖琪 ban 提名嗰、那个。你又先啦，睇翻佢個封 email 嘅第十啦，又寫住經考慮上述所有事項啦，並徵詢律政司給予的法律意見後，我認為儘管陳先生已有在聲明的文本上簽署，但法律上其實他沒有作出一項符合立法會條例第41BI1啦條嘅規定嘅聲明。 41B 括弧一啊， 括弧一 係啦，括弧一。 條規定的聲明，因此我必須決定候選人陳浩天的提名為無效。我們看回這條立法會條例第 41B1 的條例，這個是說什麼等等，就是說這個一項，即是再說回40條是說什麼，即是獲提名的候選人必須遵守的規定。就這條就是說一項市民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但他沒有說。 你等一等我先、okay. 我們又要宣布啦，就是在剛剛幾秒鐘之前呢，我碌 Facebook 已經見到了、連即是九龍西黃文和馬宇新團隊啦，今天下午即已經收到選舉主任回覆，確認獲得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候選人資格了。各位葉普成的支持者，這個是毓民的 status 來的，各位葉普成的支持者，我們對抗特區政府的戰爭現在正式開始。好了，你可以繼續了、 今天他是說了那個一定要签，即系佢个条例就话一定要签我嗰份声明啦。但佢冇讲嗰个法律上所谓嘅法律上嘅定义啦，可以话定义啦。但系嗰个选举主任就话佢系话陈浩天系冇作出一项符合喺法律上嗰个定义嘅嗰个声明，但系即系点样讲啊佢？ 唔係，其實佢呢個講法係好撚前後矛盾 嘅， 我覺得。 即係有問題嘅，即係你而家個選舉係即係要求你候選人係簽一項聲明啦，但係佢冇講過要所謂，即係冇講過法律上嘅定義喎。但系你而家就话法律上佢违反咗嗰个定义，你所谓嘅定义，咁就 ban 咗佢嘅提名。咁我点样理解呢？所以实即系香港民众党都有提出呢、這个叫咩啊？ 前咩？你讲多次？ 即系香港民众党都有提呢、這个 复核咩都 复咩啊？ 复核 复哦，司法复核 啊，法司法复核啦，之后咁就去 check 下系咪真系呢条呢呢份嘢系咪又违反呢个法律定义啦？ 嗯， 真戇鳩，真系好好白痴嘅，系 嘛？ 明明。明明四十一又叫你簽一項嗰個聲明書， 嗯， 就 唔係即係其實我即係、就是、我聽完你呢個講法咧，我會覺得咧，其實你選管會咧，即、就、係、是、自己咧捉蟲入屎忽嘅，即係衰啲講句、嗯、啊你仲你呢啲擺明即係捉蟲入屎忽嘅，好簡單嗰一樣嘢啫嘛，係咪？你依家咁樣去取消誒陳浩天嘅參選資格啦嚇，咁誒阿浩天主席一定係會先覆核你啦，咁你呢、這、一個。行為其實是即可能是連選管會自己都違反緊基本法，啱唔啱？即你找不到一樣嘢，佢係違反基本法入邊選舉即係嗰一 part 關於個候選人即係嗰啲候選人嗰啲叫做即係限制，佢係違反咗噶嘛？係咪？即係你基本法亦都冇寫明係咪？佢唔可以講港獨啊嗰啲嘢，只不過係你呢、這個你呢一次新增嘅確認書，你係 extend 出嚟嘅一樣嘢啫嘛。咁變咗你 extend 出嚟一樣嘢，其實已經係即係可以話係冇法律效力啦。但係你憑呢一份冇法律效力嘅嘢嚇，你走去話阿浩天主席係咪？佢係。違反咗嗰個參選嗰個資格，從而去取消佢參選嗰個權利，係咪？呢一樣嘢，你選管會係難以同市民去交代喎，我覺得係咪？你根本上你自己嘅講法都係前後矛盾，係咪？基本法所講嘅就係佢要簽嗰份咩啫嘛，簽嗰份聲明啫嘛，冇啦話要屌你老母參，要簽呢份參選要簽呢份確認書嘛，呢、份確認書係你喺2016年嘅七月份，七月廿幾號啊？咁撚上下啦，我唔撚記得啦。七月廿幾號嘅時候講話要簽咗呢份嘢先嚇，跟住先 click 卡啦，話即係 click 卡啦。如果唔係就可能冇得參選啊嗰啲咁樣啦，係咪？但係你呢一樣嘢，即係如果講法律嘅話，你呢一樣嘢係唔成立嘅，基本上係係咪？ 嗯。 咁同埋你依家俾人嘅個講法，即係你个回复你系你嗰个讲法系屌你老尾系得唔到嗰啲叫咩啊？即系得唔到嗰个认同，我哋只可以讲，同埋你系前后矛盾嘅。 因为你话法律上违反咗，但系你有冇清楚咁样指明系边条法律，同埋个定义？咁其实你系打紧嗰个选举自由喎。之后再睇翻嗰份 email 嘅第九，即系佢话正如我从啊。律政司嗰度即系话佢得出个意见之后就话，陈浩天即使喺充分顾及呢个香港能够即系个基本法嗰个被选举权同埋言论自由啦，但系陈浩天嗰、那个政治主张咧系同基本法有根本性嘅抵触，咁就因此咧就信立陈浩天实在系冇意思同埋唔会。会拥护基本法，但是你那个即是再看回你那个候选人即是要签署那份声明而已、即是你签了份声明就代表你是所谓的所谓拥护基本法，但是你又没有即是始终你又没有去讲为什么要 ban 他那个那件事，明不明白？ 我明白 啊，是不是即是我即是很白痴的，是 吧？唔係，你話佢戇鳩，你都你唔使將殺制啦，係咪？我聽到你講咩？你話佢戇鳩都係得噶，係嘛？你今次我可以即係可以話俾你聽一樣嘢，係咪？政府同埋選管會係嘛？你走去喺參，即係喺呢個立法會係咪？即係啲人去報名參選嘅時候，你搞鑊咁嘅嘢出嚟係咪？跟住喺度懶係屌你老母 ban 鳩咗嗰啲。即是所谓提一提个独字是不是独立的独啊，即是讲香港独立的人，但你 ban 鸠了他参选资格，是不是？你其实只会是捉虫入屎忽的，即是很粗俗地讲句，是吧？你是捉虫入屎忽的，是吧？你惹来的反弹是会越大的，是不是？即是会令到市民，即系我相信啦，其实总会有啲嘅，即系你唔好谂住全香港嘅市民都会咁样啦，系可能系得一成啦， 或者一成都冇嘅選民咧，佢會知道好清楚咁樣知道邊一個先至係真正俾你搞嗰、那個，係嘛？從而佢會去將佢嗰票投俾同嗰個人，即係俾你搞嗰、那個，即係好似個新世咁樣，係咪？兩個，一個阿楊，一個就陳浩天，咁邊個同佢？个理念最接近嘅嗰个就会赢噶啦，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嘛？即系你唔好谂住你杀咗一个，杀咗两个，系咪？你就可以搞得掂，你系可以即系冇烦恼，耳根清净。但我话俾你听，你自己呢一个系越足，即系你越做啊，嗰个反效果会系越大。不特止你嗰一个嗰、那个叫做后遗症，系仲会比现在犀利嘅。即系我哋可以咁讲，你试下喺新东，你咪冇谂俾梁天琦入闸咯，系、嘛？你试下可以喺新东，你冇谂俾梁天琦入闸嘅，系咪？咁边个会赢？系咪？天琦即系原本投俾天琦嗰啲票嗰啲人，我相信佢唔会投捻翻落泛民嗰度啊，吓、啊！我亦都唔捻相信投俾天琦嗰啲票会投落去，屌你啦咩？吓、啊！一个万必，一个长毛嗰度啊！咁大家心中有數，嗰啲票會去咗邊度？係咪包撚括你選管會，包撚括你個政府都知撚到嘅。其實，但係我唔明點解佢哋要行到咁戇鳩嘅呢一步。 嗯， 係嘛？喂，即係我覺得我呢個講法好有說服力，啱唔啱先？喂，選民係會睇到係咪有份投票落個票箱嗰啲選民係會睇到你個政府係做緊啲乜嘢？邊一派？是被打壓的對象，就不是好像你屌你想想你陳淑莊那些這樣說、哎、我有得入閘啦，屌、哎、入了去先搞搞他啦，是吧？這些人 不單止是陳淑莊，你看回你看回陳浩天之後被 ban 選、那個提名那一天、那天那班泛民出來做 show 呢，真戇鳩，真的要講一下的。那班泛民呢，話說那班泛民呢、那晚啦、就遊行去政總啦、即是不理他做埋啲戇鳩嘢，又掟乜嘢入去政總嗰、那個廣場嘛，唔記得咗。 公民廣場。 係嗰、那個所謂公民廣場啦。最戇鳩嘅係嘅係佢哋打佢哋話自己係嗰、那個要支持嗰個選舉。選舉公平啊，選舉自由啦，公平嗰、那個嘢嗰嚿嘢啦。但係轉個頭，梁國雄就去屌鳩陳浩天喎，叫佢收皮，真係戇鳩嘅你班泛民。之後仲有問題係，你班泛民話你選到入去之後先搞抗爭。呢個都好大問題。 唔係，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咧，到今即係到九月，即係佢其實咧就。即係又唔可以，即係我哋又唔可以鬧啲選民不智啦。咁即係佢哋有佢哋選擇啦。但係即係我哋好忍唔住咁講句咧，即係如果到九月，你仲即係如果你係支持民主嘅人，係嘛？支持民主嘅人，係嘛？你仲走去投泛民，即係除咗係即係屌你諗咩？即係追隨咗民主派幾廿年嗰啲啦，係咪？即係佢屌有條根喺度嗰啲啦，屋企三代都係。屌你要投民主黨啊嗰啲，或者要或者所謂唔投民主黨投公民黨嗰啲啦，即係溫和民主嗰啲啦，即係你其他你仲係即係你係支持香港民主啫，你唔係建制派咧，撇出你建制派嗰啲人啊，你仲可以走去投泛民啊嚇，你嗰啲乜什麼工黨啊係嘛，新同盟啊，即係新同盟自稱本土派啊，我唔知有冇人會中伏啊係嘛？跟住加撚埋嗰啲乜撚嘢大長萬啊嗰啲啦嚇，大嚿長毛萬必嗰啲啦係嘛？仲有屌你諗乜有個戇鳩仔叫譚德志啦，或者屌大將軍嗰啲咁樣。喂，我真係會覺得呢啲即係投票嗰啲選民，即係你哋有冇睇清睇錯嚟？其實我覺得啱唔啱啊？喂，成件事其實好簡單嘅啫嘛，係咪？佢哋就一味靠打飛機，係咪？喺呢個選舉嘅過程入邊，即係如果大家係中意上網嘅話，你唔落街嘅，你喺屋企做宅男做宅女嘅，你唔落街，你喺個網度，你都會睇到邊一個先係真正喺度做緊嘢噶嘛，係咪？ 哪一个先至落紧街亲力亲为派传单，系咪开咪宣传，系咪就唔系好似你嗰啲捻人咁样一味靠嗰个 Facebook 嗰度打飞机，系咪跟住睇捻完波太夜瞓就屌你有冇取消街站，系咪晒够气啦呢啲人，系咪即系我都可以讲一句啦，即系其实我相信咧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嘅团队咧。就唔会怕你嗰啲四面受敌，即系唔会怕你即系四面受敌嘅吓，即系英文成日都讲一句咧，叫做恶做啦，系咪？你要抹黑嘅人即管你，即系我会觉得系咪？你哋要打飞机嘅即管你，但系不过我哋都系会呼吁翻我哋嘅支持者做翻我哋自己嘅嘢，系咪？即系唔好同嗰啲咁嘅卵人喺度搞，系咪？我花多啲时间做下我哋要做嘅嘢好过，系咪？阿峰有冇嘢讲？ 嗯，有冇嘢讲啊？ 系啊， 我。嗯， 好无奈啊！ 唔，我想讲下嘉良天气啦，嘉良天气诶嗰个提名啦，因为睇翻头天同埋中村洋之话，嗰个理由都系佢哋系又系都系违反咗法律上违反咗个立法会条例第40条一嗰个 B 嗰条嘢啦，咁样梁天琦而家佢系有签嗰份确认书啦，同埋有签嗰份声明。 梁天琦有签嗰份确认书啊？ 有，你唔知佢梁天琦而家系大爱基本法咩？基本大法好啊，系啊，咁就签到嘅两份，系咯，签咗确认书同埋声明啦。咁就若果佢今次选举主任嗰边新东选举主任系。用翻同一個理由 ban 咗佢啦，咁就好笑啦，跟住就好笑啦。 唔係咁樣， 因為好白痴嘛，即係你簽咗佢先，即係代表咗你候選人，候選人係確認咗，即係呢個擁護呢個基本法，但係呢份嘢又係選舉會嗰度推出嚟嘛，你唔會無啦啦咁樣 ban 自己，會 ban 咗自己一個候選人去。签咗份自己出嘅同意书啊嘛，确认书啊嘛，咁好白痴啊嘛，咁样会，咁就若果梁天琦咁样，因为都系咁样，因为立法会条例第41B，嗰条例而去被ban 咗个提名嘅话咧，好大镬噶，即系好似自己要，好似。即系你咁样 ban 咗佢咧，即系自己讲咁要自己提实，即系小心啲，会有咩做啊？ 唔系，即系依家好快咧，又有啲冚家铲喺个网度打飞机，系咪？唉，屌你谂乜叶普成全部入闸咧，一定系收捻咗共产党钱，系嘛？即系呢啲咧，又系寄予你一个字，一句说话嘅啫，系咪？就系屌你老母，系嘛？即系你要抹黑嘅就嚟，系嘛？你要话叶普成收共产党钱，你又攞证据出嚟，如果就冇捻讲啊，系咪？好，你继续讲落去啦。 嗯，咁啊， 吓，唔系即系头先就讲到啦，话即系如果天琦系同阿仇天佢哋用，即系俾选举事务处，如果天琦系俾选举事务处，即系用同一个叫做咩啊，同一个理由咧去被 ban，即系今次嘅选举嘅话啦，即系你选举事务处真系有排搞，系咪？ 有排搞， 有签同冇签，你都有搞。 你一定要由嗰份确认书喺法律上嗰个定义嗰度解释，之后解释到之后嗰个确认书嘅用客嘅用途啦，之后个客嗰个运作啦，之后到你点样去同呢个候选人嗰个提名嗰个。運作有啲樣嘅關係，有啲樣嘅直接嘅關係，同埋嗰個即係總之嗰個關係會唔會影響到候選人提名嗰、那個合格或者與否咧？之後因為即係睇翻陳浩天係冇簽嗰份確認書啦，而梁天琦係有簽到嘅，咁就就要即係始終都係要睇翻梁天琦嗰、那個。提名會唔會俾人係咪有效啦？咁就可以睇到兩個嗰、那個兩個唔同嘅選擇而得出嘅結果係有咩分別啦？點樣去之後打後日後點樣屌鳩 怎樣點交呢個選舉會啦，點樣同佢呢個清算啊，要同佢清算啊，一定要清算 啊。咁其實即係我哋就覺得大家今日就咩啦，即係其實呢盡量呢兩日啦，即係可能打風啦，或者呢幾日咧都要密切留意嗰、那個。呢、這個事態嘅發展咧，其實即係睇下，尤其是最緊要依家係要睇下天氣有冇得去參選啦，係咪？即係呢個其實好重要嘅，對於即係成個整個本土派嚟講，即係不過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你即係選舉事務處咧，對於即係陳浩天同埋阿鐘出楊千嬅去參選咧，即係我哋呢個一定要搞鳩佢， 一定要 嚇，一定要搞鳩佢，一定要同佢算嘅，係咪？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同樣時間再見，好，拜拜。